的蓝领也溢出了俏皮的清新，在暑气冲刺的季节里，你晶剔透的单身凉意，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，好活力， 高镜头很高亢的歌声《海鱼恋》，有没有发现其实一天当中好像都没怎么想过爱情情歌，这些也许真的是感性世界里的东西，而到了下了班以后的此时此刻，哎，人一闲下来呢，就发现需要一些情感的鼓励滋养和加油。那我们这档节目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，不要小看一首歌的力量，不要对于这样的电台点歌节目觉得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，当你努力的尝试一次之后，我想在你的一生当中关于这一次点歌的记忆将会记一辈子，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触，所以每一天晚上当我坐在这里帮你送歌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强烈的我会让你开心，我希望你的记忆当中会有和电台点歌节目相关的片段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， 我走过 没有回头， 我记得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， 我唱歌 没有对过， 但我记得， 可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，夕阳西下， 你美得让我不敢和你说话， 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我的发， 梦里吗？还是在网络上呢？还是在电波里？觉得已经似曾相识了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我要送给一位非常会带动生活的节奏和乐趣的女听友，她的名字叫做 DEER0117。她说，我和老公堵在北五环回家的路上，我说我给你点个歌吧。她说，你手机里什么歌没有啊？我说那能一样吗？在电台里听到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，那是截然不同的。反驳得非常有道理，你的音乐播放器里不会有这样的对你说话叫出你名字的声音，所以我要把这首《因为爱情》送给你们俩。 听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，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往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。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，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祝福你们的爱情无论经历什么都会携手一起度过，就这样在每天中有一个时间里，大家做着同样的事情，很有仪式感的听着一首歌，感受着夜里的那种晚风拂面，把一天的疲劳都吹散的好感觉。希望由此你开始知道了电台里能够给予你的很多精神上的力量，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吧，还是要用心体会。我们的听友 L 花的姿态呢，他很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好好，要送给段先生。亲爱的段先生，我们要好好的相爱，好好的陪伴，好好的在一起，好好的度过余生的 每一天，请听我为你点播的歌曲吧。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，想要一只猫，想要回到每个场景，布满每句标。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，盖一座城堡。我们好到疯掉，像交换十三多年双胞。生命在一场不顾烟火下的眼角，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。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切好好，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。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，忘了要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要骄傲。最安静的时刻，回忆总是最喧嚣，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。还以为是否想念能陪伴我，像一只家猫，它就窝在沙发一角，却不肯睡觉。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，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，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样。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，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。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的遗憾无关打扰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别老，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。 尽管有句话说，知道了那么多道理，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，但是总比不知道这些道理要强吧。过不好我们慢慢过呗，既然人生还很漫长，一天一天接近自己想要的样子也不错呀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这首歌呢是一位朋友要点播给自己的，其实真的可以不光是要送给别人，更要懂得爱自己。这是听友有故事的人714，他说想给这些日子不开心的自己点播一首李健的《懂得》，对自己说一声辛苦啦，所有的委屈和不开心都要一个人承受，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，怎么难也要走过去。这个夏天太不一样了，慢慢消化，慢慢成长吧。是啊，生命当中总是会有一段特别长的黑暗走廊，没有人可以拉我们的手，都是要我们自己走过去的，但也会一点点看到出口和方向。 那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，还有风声雨声，孩子们朗朗读书声。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，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。花开花谢，白天黑夜，一切自然 然。稍作停歇，我忙碌的朋友，你追逐着季节，可看到脚下的落叶，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，别问我为什么，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，深沉而辽阔，胆怯善良的人，在黑夜里我陪你，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，却从未熄灭。 懂得爱自己，才会更好的爱别人。这首歌呢，送给一位在这个夏天遇到了一些低落的事情啊，希望借这首歌给自己转转运啊，让一切变得更好起来。我们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呢，也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。这首歌呢，应该是一首测试歌曲，我想它一定藏着你的故事。这位叫做英宾卡的考拉，他说我听这个节目真的很长时间了，刚才的你说的电台剪歌节目的话触动到了我，我第一次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 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无限神秘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，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，

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关注音乐方面，周蕙发行个人第10张专辑《不被遗忘的时光》回归歌坛后广受好评，近日拍摄第二波主打快歌三合一 MV。 因为专辑中包含了五首节奏轻快的快歌，曲曲都是经典，对于要挑出哪一首歌当作第三波主打实在太难以抉择。最后周蕙选择了专辑中最喜欢的《再看我一眼》，以及歌迷一致好评的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《今天不回家》三首歌一起进行拍摄。 MV 的内容复古，仿旧80年代棚内单歌录制手法以及后制处理，呈现出让人发笑的幽默感。华语歌坛中少见的这类形式 MV 搭配上这三首经典新唱的歌曲，可谓是复古又创新的尝试。再来看近日光良直播曝光团队全员团练的场景，为9月1号即将到来的2018今晚我不孤独巡回演唱会首站成都站做准备。直播中光良还化身了模特梁，以自己的身形作为参照物，一一为观众介绍每一件乐器设备，更亲自将应援物穿在身上，在镜头前360度转圈向观众展示。不少网友表示歌手光良跨界变模特了。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世界巡回演唱会8月25号也要在成都开唱了，演唱会宣传片在近日曝光，双胞胎儿子菲菲想想给范玮琪录制的 VCR 祝福，演唱会画面幸福重播，让人看了感动不已，仿佛重新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满载幸福感的演唱会。最后来看，昨天原创音乐人林默自给静涵的画之青之后，时隔七年首发专辑《飞虫言无极》全网上线。专辑将古代宋词配以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作曲，九种完全不同风格的编曲，呈现出飞虫言无极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幸福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晚上九点34分17秒，欢迎光临爱得更久点，星期二的晚上，我是一直在电台当中做着点歌节目，希望你能够为家人朋友爱人和自己时常关心一下，送上一份祝福，带出一天的小确幸。如果愿意的话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 你的晚安是下意识的侧影，我留至夜深枕了失眠梦呓，那封手写信留在心里山底，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。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，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？若生命如果场电影，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。 都已云烟成雨，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沉